政治民生起义 My Radio 2015。 哇！等咗几耐？ 久违 咗几耐？ 久违了嘅一场有说服力嘅胜仗。上个礼拜我哋主持们都一致认为，撞曼城唔系好难吃嘅啫。琴晚阿仙奴终于攞场有具说服力嘅胜仗俾我哋睇啦。好啦，翻嚟先。 啊！哇，系啊，喂，咆哮嘅斯巴， 大家都见到我哋三个话都 系啊， 笑容满面啊， 好雀跃啊！ 都我谂琴日门都好耐都冇见到我哋咁样嘅笑容噶啦， 即系平时都系冷口冷面咁啊嘛。咁的而且确好 多个。 琴日嗰一场比赛，我相信无论所有枪迷或者所有嘅主持都好，系会觉得呢一个笑容系由心而发出嚟嘅。 冇错， 系啦，好。首先介紹一下我哋嘅主持先，有呢個咆哮架士，有我今日著波衫嘅阿峰，同埋呢個包成總咁嘅阿 Ron。好啦，我哋今日開心嘅特別多，就事不宜遲，即刻去第一張圖，我哋就講下我哋琴晚出場嘅陣容先啦。咁呢張咧就是我哋琴晚嘅出場陣啦。咁其實咧見到，其實琴晚咧未出呢張圖嗰陣咧，我有啲驚嘅。 嚇，點解 咧？因為喺琴日嘅晏晝咧。佢哋宣布话张伯士可以打得，咁我就惊啦，死啦！云鸠会唔会又即系 重复犯错？ 又揾呢个张伯士打呢个右闸咧，同埋加上发明复出啦，我又担心高基廉会唔会又俾人打翻落雪柜咧？结果两件事都冇发生嘅，奥斯宾拿仍然在阵，咁我都唉都安慰啲，即系就算输咗，我都唔会插人家啦，即系系咁谂嘅。咁琴晚呢场我哋就好。即系嗰啲叫咩啊？即系吐一污气啊！即系我哋强强对垒都成日俾人话，即系打唔出一个好说服力嘅表现。我哋琴晚终于打咗场，即系加利仔都俾话都话俾你 跌晒眼镜啊！ 系啦，都俾我冚咗两巴。咁我哋点样进击法呢？我哋就即刻就回顾下我哋啲即系入波系入波先啦。咁大家见到途中。两个老友啊，基奥特同埋卡苏纳搭晒膊头咁啊，即系琴晚两个英雄啦，卡苏纳唔使讲啦，哇，睇到我哋真系头都晕埋，转嚟转去，转嚟转去，哇，真系 心花怒放。 系啦，都唔知道我哋啦，啲曼城球员都俾你转到头晕脑花啦。咁基奥特啦，啲人成日话佢啊，即系逢大战隐形，即系今届就冚晒啲球迷几巴啦，对曼联入波啦，利物浦啦，加上而家曼城。两次对曼城都有波，加埋社区盾啦，系都有波，即系即系都叫作敲喎，叫作敲喎，即系呢啲波先矜贵啊嘛。 即系上年佢自己做过啲乜嘢，即系大赛前突然之间曳嗰啲，我哋唔记得晒噶咁样。 系啦， 咁当然啦，即系呢一场波我哋就会见到啦。其实系好精彩嘅，精彩在于就系咧，原来阿仙奴系可以用咗一种极不一样嘅方法去取得呢三分嘅。即系以前我哋比较强调就系控球在脚同埋主攻啦，反而今场出现一个咧比较得意嘅场面就系咧，曼城基本上喺成场比赛嘅控球比率咧系高我哋好多嘅，尤其是开头嘅时候， 甚至喺头20分钟。即系打出嚟嘅比率系曼城控住八成嘅控球，我哋只需要控咗两成，但系即系平时都话啦，即系反而做出嚟嘅效果咧，系阿仙奴打得即系深入地藏嘅波咧，反而系比较多。 嗱，亦都有旁述，亦都有好多嘅球评家都会讲啦，你赢曼城嘅方法非常之。簡單或者係第一種嘅啫，即係曼城一定係主攻球隊嚟嘅。你只要將個防線褪後啲，引佢哋嚟主攻，你接到個波打反擊就 O K。因為曼城嘅防線大家都知道啦。雖然當然有金賓尼喺度啦，但係佢搭住迪米治利斯，甚至乎兩隻閘好中意出擊嘅時候咧，基本上佢防線係脆弱嘅。咁但係對於我哋嚟講，究竟我哋可唔可以做到係我哋嘅防線守得好咧？而呢場波可以話俾大家聽，只要我哋做到專注、高集中度。同埋緊密聯繫嘅時候咧，我哋連咁強嘅曼城，我哋都可以零封對手嘅。 其實今場阿仙奴嗰個踢法就係以往摩連奴應付阿仙奴嘅踢法好成功嘅一種打法。咁三線縮後，三線之間亦都黐得比較緊密嘅，然後集中精神做好個防守嘅紀律啦。咁防守嘅時候，亦都唔係好多時靠一個一對一。咁你做個防守係通常一個球員去 mark 人嘅時候， 附近總會有個隊友在幫波嘅。 係啊， 係啦、 啊， 咁呢種個連攜性提高咗之後咧，阿仙奴個整體防守今場個非常之有效。咁、嗯、見到曼城係冇咩甜頭啊，甚至乎佢即係一眾身價好高嘅天才球員啊，阿古路啊、斯華啊，可能佢哋本身太沉，唔知道。咁但係佢哋今場咧。就算上到腳或者傳到波控球比率比我哋高呢、嗯、都係冇咩大作為、 嗯、甚至乎呢上半場有一刻我好深刻嘅就係呢呢、這個高基連定唔知藍絲喺中場呢就傳失咗個波定唔知留咗個波跟住呢曼城個球一攞波呢四條圍住佢嘩我心諗 好耐冇見過呢個情況啦通常我哋一個俾四個人圍住㗎嘛 係啦即係我覺得哇！呢一仗嘅阿仙奴真系打得漂亮，啊、真系令人無話可説啦、 啊！我哋對車路士嗰陣就成日俾人出現，即、就、系、是、我哋啲球員攞住個波，人哋就四個人擁埋嚟嘅。 係、嗯、啦， 但係我哋終於做得到呢一種嘅防守機率，係相當之高興嘅。 咁、嗯、即係兩位會覺得呢一種高嘅防守機率，當然啦，雲加喺賽前嘅部署，肯咁樣部署已經係肯用新人，肯用高基連同埋喺用呢個貝林連，基本上已經係對於我哋嚟講喜出望外啲啦、嗯。當然呢兩個年輕球員都可以做到嘢啦。咁但我覺得即係我哋防線做得咁好，或者防守打得咁好咧，基本上係我哋兩個嘅翼啊都好緊要嘅。譬如可能有陣時你會見到張伯倫，如果當呢一個貝林連失咗位嘅時候，佢會係補翻啦，甚至乎係佢會同貝林連一齊招呼對方嘅詹士米拿啦，甚至乎基力治啦。咁當然左邊嘅時候都係啦，山齊士經常去幫蒙維爾嘅。蒙維爾講真，我覺得佢學阿峰話齋啦，打咗中堅之後啲位置感好咗啲，但係對方都係一個自西斯拿華斯落底速度好快嘅球員。不過好在佢同埋呢一個嘅詹士米拿咧個板斧都唔太多嘅，所以。相对地易防守，但系因为我哋协防帮波帮得好啊， 系啊， 经常系我哋两个人 mark 住对方一个人咧，咁所以变相中间个防守嗰个压力系低咗嘅，加上你谂下对方系一个阿古鲁。你我哋系呢个高斯尼同埋呢个梅萨卡，你有几可以见到佢两个踢得咁轻松啊？对住强队嘅时候， 仲要到尾段都系唔默契 都系唔默契，都冇喘气噶，系游刃有余噶。 梅萨卡即系如果嗰场踢得辛苦咧，下半场中段已经开始擘大个口， 系啦 咁样样，系好辛苦啊。 系咯，啱啱阿薛讲到啦，即系两只嘢好重要啦，即系甚至乎我见到山齐士啦，即系上半场至下半场啦，都屡次。飞铲 系 铲咗人哋个波嘅，即系我觉得呢个系一个即系好出色嘅表现啦。即系防守做得好之余咧，即系我哋都不得不提我哋琴晚嘅反击啦，都系做得好凑效嘅。咁、其实呢一球咧就系、是、呢一球就系呢、這个 上半场好早嘅地方 系啦，呢、這个就系山齐士啦，就吊俾呢个贝林连嘅。咁贝林连咧就一口气冲咗落底啦，就谂住出个波啦。你见到基奥特咧，其实。途中基奥特喺其实已经空晒噶啦，即系个中间已经俾贝林连扯走咗啦。 即系只可以讲，你只要俾到个波基奥特咧，除非基奥特发波弯，如果唔系应该可以入波。 系啦，但系即系好唔好彩啦，即系贝林连出波就俾就正正系俾呢个中间就散咗出嚟啦。即系我想讲系咩咧？哇！冲上个系贝林连啊，唔系翼啊！我哋好学球嗰种闸嘅插前嘅能力啊，贝林连俾你一眼睇晒啦，即系我觉得真 系 好开心。 即系阿峰之前有个顾虑就系，如果出张柏斯会点样咧？咁你知张柏斯佢个速度当然就系中间个材料啦，慢啲啦。咁或者系迪布治嘅时候，即系今季反反复复好多伤啊，都未睇到呢一个嘅效用嘅。不过贝林连就系提供多个机会俾我哋，就系、是、喂。如果後面接到個波，我個跑得夠快嘅，一個反擊，喂，未必一定係張伯倫嘅喎。原來我個閘都可以做到啲咁嘅嘢嘅喎。 係啊， 疊馬式嗰個作用咪就喺度咯。即係你個閘上嚟幫波嗰陣，你個翼失效嘅時候，你咪可以幫到佢拉開到對方嘅球員。咁亦都甚至乎有機會嘅話，可以好似呢球波咁樣一直咁樣向前插上去。 我哋一直都係少咗個咧薩巴列達呢一類型嘅球員嚟嘅。曼城好好就係、可能佢有陣時隻翼內切咗喺中間嘅時候，我有薩巴列達喺右邊，你只要分到個波俾佢咧，佢一定可以落到底。出到波嘅，似乎贝林连会系我哋一个上佳嘅选择， 甚至乎如果即系讲出击能力嘅话，即系我未必啊，我未必肯定啊，即系佢未来会好过萨巴列达，即系我咁肯定啦。即系咁，另外除咗呢一球之外咧，咁 就上半場都好到階段啦。呢、這個就係張伯倫，我諗大家都唔會唔忘記噶啦。張伯倫出咗靚出個靚波，之後就一批就批歪咗個波，不過嗰球最尾判下角球嘅。咁、我想講係咩呢喂，大家 數球員 係啊，數數球員啦。 一二三四個黃色衫，打對方係一二三四五個。嘅藍色衫， 我仲記得阿攝啊！我哋前兩個月咧做咗個節目咧，數後城咧，咪數話一個進攻咧，唔係反擊，係一個好普通嘅 open play 嗰啲。我哋咧係永遠都係三個打七個嘅， 係 即係我幾難得啲反擊咧。即係我哋以往反擊咧係都為俾喺一個前線喺前場， 或者你可以睇一睇到咧，即係我哋攞間尺睇一睇拉一拉線咧，我哋球員同球員之間嗰個咧。 距離 咧係好近嘅，我哋之前做過一啲嘅專題，特登攞咗好多相片去話俾大家聽咧。以前我哋打得唔好嘅時候咧，就係球員同球員之間嘅距離太遠啦，變相大家係唔係話唔想合作，而係根本個距離我哋合作唔到嘅。呢一球正正可以睇到啦，咁好簡單兩三個短傳嘅時候落到底嘅，基奧特肯跑就會製造到威脅咯。 嗯， 係咯，其實即係呢個都係以往我哋即係我哋以往嘅。 殺著 最殺食的地方就是 有人話我哋是快槍手嚟噶嘛， 係咯， 就是我哋行軍速度夠快，防守力夠好，一個反擊兩三腳就已經去到對方禁區嗰度。 同埋加上今屆我哋除咗山齊士嘅加盟，張伯倫嘅爆發，我哋理應應該見多啲呢波噶嘛。即係我哋季初就詬異點解完全起唔到呢效用嘅，即係拗咗頭咁。 同埋以前我哋嗰啲所謂嘅出波咧，全部都係喺禁區 K 角位嗰度出，咁好奇怪嗰個效果。你甚至乎好多時人哋嗰、那個。防守球员都过唔到啊，斩埋去俾佢，就咁喺中间走一走就走咗出嚟。 系 咁，但系一般嗰、那个出波咧，通常都系趁到落底啦。咁你可以出个角度会大翻啲，可以咬翻出嚟又得，斩去中间小禁区十二码点附近又得嘅。咁今場見到好高興嘅其中一樣嘢就係佢哋嗰依個意識終於都修正咗、 不過喺我哋嗰個反擊方面咧，亦都有啲要提嘅地方就係、是、咧、有多好多球迷都喺網上面會講啦、喂，我哋某個別嘅球員上嘅太多啦，可能會錯失呢個絕佳反擊嘅機會。咁呢一個就係講緊山齊士啦。咁山齊士基本上即係近呢幾個月冇錯，佢係狀態好火熱，佢腳下功夫同埋呢一個入球能力好高。但有陣時佢就太唔信任隊友嘅時候咧，變相錯失咗。因為好多球你會見到我哋接到波，我俾到佢，你以為佢會可以即刻掉。嗰班上面，基奧特都等緊佢，張伯倫都等緊佢，但反而佢自己漏咧就漏失咗啦。 今場都有幾球呢啲反擊機會係咁樣樣俾山齊士拖動咗，跟住就俾人哋幾個埋嚟焗嘅拍走咗。 除咗山齊士啦，藍斯都係眾矢之的啦。即係我諗上半場都，我諗上半場眾槍迷。都好滿意球隊邊，唯獨是藍絲唔滿意。即係我哋成日見到啦，即係無論 open play 啊定反擊，藍絲落住個波永遠都拖慢兩拍嘅。 係咁啊，亦都不過都要就一陣幾個特嘅。咁幾個特雖然佢嗰個速度唔係好高啦，咁但係佢喺前面嗰個位置企得好硬嘅，好多時候喺五波嘅情況之下咧，都可以搶贏金賓嚟嘅。咁不過我覺得佢同埋山齊士嗰個合作要再慢慢互相去配合去夾。好多情況就係山齊士喺中間攞到波嘅時候咧，有藍絲、有張伯倫、有基奧特，但係一嚟佢唔知。山齊士想點做？佢唔知係走前入攝好，定話係拉邊俾多啲位佢好？咁我覺得呢個就係要再慢慢磨合咯。不過係理想嘅，要係多啲呢啲咁樣嘅情況出現。 同埋山齊士都需要多啲信任隊友咯。咁有啲位係明顯見到個隊友已經係一個幾空嘅位咧，咁佢都寧願自己去，都唔俾個隊友。 上兩場啦，其實我記得都有幾球老司機啦，都走到個幾空嘅位啦。如果山齊士放到個波俾佢咧，都做一個好好嘅機會。系冇放到，咁场波啦，尤其基奥特更为甚要啦，即系屡次觉得佢应该传俾基奥特，佢又冇传到，即系都系自己扭。另外蓝斯啦，我觉得大家都好唔满意佢表现，但系下半场大家都话，换蓝斯走啦，即系但系换上嚟系老司机，换上系老司机，但系换走个系张伯伦。即系 我只可以讲一讲，就系换嘅时候系六十分钟左右嘅，好早嘅。即系今场大家都会觉得，咦，我哋看到不一样嘅云家。咁首先不一样嘅云家嘅原因就系咧，喺集肯用张伯伦，防中肯用高基廉，因为有阵时系云家系会话，觉得大赛嘅时候就要信任翻一啲咧，本身系 经验好， 或者系本身系一线嘅，或者系。正選嘅球員，其實我好驚佢會無端放奧斯爾落嚟啦，或者好驚會無端放阿迪達出嚟啦，因為你唔會明白或者唔會估到雲家去做咩嘅。但係有陣時候我成日都會覺得，我都會有講啊，阿仙奴有啲真功夫係逼出嚟嘅。如果唔係又集啲人傷曬，如果唔係高基廉近排打得咁好，再兼。發明嚟即係啱啱相遇復出嘅話咧，唔會造就到今日嘅局面嘅。同埋換人嗰一下咧。 我覺得換張伯倫是啱嘅，因為你好難去 都合理嘅， 你好難會去改變，因為高基連係習慣咗側邊係藍斯嗰種跑動嘅感覺啊嘛。如果你換走藍斯，你放魯斯基嚟，當然對上嗰幾場係大家夾得好好，但係喺呢場波未夾過啊嘛，好可能會破壞咗防守嗰個聯繫性嗰、那個嗰條 defensive line 咯。我覺得就係、是 我唯一覺得應該換咗藍斯原因係即係第一，佢今場狀態真係唔好。第二，他只是上场伤而复出，今场已经要他走成差不多一个钟，他仲要不是慢跑，他是扯嗰只， 都崩上崩， 他扯嗰只，即系一个对于啱啱一个复出的球员，你要他扯咗成粒几钟咧，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负担嚟。 系睇得出蓝斯嗰个跑动嗰个速率是慢了很多，佢系即系尤其是嗰个时间都不是话耐嘅。即係仲係早段嘅時候，佢跑動已經唔係好快，同以往就爭好遠啦。咁再加上佢decision making 好差咯，同埋好慢咯。即係每次個波佢攞到佢手上面嗰、那個，甚至乎可能係一個反擊嘅機會嚟。咁佢 hold 住個波，啲隊友已經走緊位啦，甚至乎已經走到個空位出嚟啦。 佢都冇俾到， 佢冇俾到，佢自己喺度思考人生。佢就係拖埋，佢每次攞住個波就係成隊嗰個運。作當堂停曬，相當大鑊。咁啊，呢個要留意一下 啦。啊，講起藍絲咧，我哋今日有個網友咧都出咗個好得意嘅 問題啊， 判斷啦，就話：咦，我哋都有五個防中啊，我哋之前被譽為黃金嘅中場線啦。咁佢又話啦：嚇，高基連拍位輸啊，一個長傳一個攔截，點樣咧？定有其他配搭咧？我覺得呢個問題都好值得我哋參考一下，即係大家見到途中啦，有五個防中。发明嚟啦，阿力达、韦舒、阿高基然同埋蓝斯嘅，即系大家觉得吓、我哋未来如果真系可以 full team 上阵嘅话，即系我即系啲球迷咪好中意话，阵容系四一四一四二三一咁嘅，我就当四二三一啦。真系两个防中位咧，我哋应该点配搭咧？ 如果大家都状态好啊，其实。幾難揀， 係我正去揀緊，因為其實每一個人嗰個作用或者個類型都唔同嘅。咁你話俾我作為一個即係未來阿仙奴防守中場嗰兩個二哥首選咧，就一定係。歌姬的了 是 啦，點解咧？因為嗱，今場波真係天通體育啦，就俾佢係好高嘅分數，即係接近滿分咁滯。 大家都好，大家都會俾有呢個評價。 亦都有球迷咧，就做咗個嘅一個嘅 video 啦，就講佢呢一場波嘅精華嘅。一個球員喺呢一場波嘅精華咧，係可以有十幾下嘅。好靓嘅拦截，就佢嗰啲拦截系对上嗰几场波，大家睇到嘅就系、哇，佢好难铲，飞铲好劲，佢成日同你开拖打交咁滞。你今场睇到嘅，佢一个预判能力好强嘅一个防中，直头系你想传波俾隔篱啊，你想传波俾施华， 我喺度， 我喺施华侧边，你想传波嘅时候，佢即系慢慢 set 伸只脚就已经可以探到啦。某程度上，佢呢种嘅预判嘅踢法咧，其实系似近呢一两年嘅阿迪达嘅。阿迪达，你讲真，佢同你斗体能嘅输啦，佢只可以靠脑啊，我本身傳波好叻嘅，我就預判你會點樣傳咧，我就喺適當嘅地方出現。即係歌姬就係呢一種嘅攔截型嘅防中啦。 你以呢種個足球智慧嚟彌補個踢法咧，其實即係 身體能不足咯。 即係好通常係建喺一啲三十歲左右開始體能退化嘅球員身上。 好似卡瑞克嗰啲。 但係見到高基連今場係打到呢一個智慧出嚟咧，係相當之令人興奮。 同埋有另外一樣嘢就係佢唔協搶啊，即係佢唔會咧攞到個波或者接到個波喺禁區一啲比較我哋隊比較敏感嘅位置咧，佢唔會好似有陣時藍絲咁，琴日有啲發波恩嘅，即係布林尼有球鏟甩曬詹士咪嗱，佢攞到波佢吸翻入中間禁區度，又俾人壓到個波，咁但係即係佢長傳又有少少啦，跟住佢會好識帶空去啲空位度，等其他隊友會走得舒服啲嘅。 呢啲意識佢天生就擁有嘅話，對我哋係一個好重要嘅資產嚟。 係啦， 咁講到高基連啦，你話阿薛話好似阿力達咁啦，我覺得。喂，如果咁嘅高基尼佛萨哈力达同埋发明嚟嘅 mix 埋嘅咯， 系可以咁讲啊！ 即系我见到呢近几场高基尼唔单止屡次向队友咆哮啦，上场贝林连啦，今场仲大，咆哮个大个怪边个？ 我好似系一族，系所以因为有个镜头影到佢咧，好似嗌晒所有人咁样。佢话点解大家咁唔集中？点解可以俾到对方落到嘅出到个波？ 佢跑一个咧。竟然是山齐斯，哇！谂下山齐斯个天王巨星，俾呢个咁嘅廿零岁嘅僆仔咆哮， 三千五百网啦， 系咯， 哇！三千五百网唔使做防守啊， 系啊，唔系谂下呢个场景啊， 即係我覺得，即係甚至乎我哋咪成日話阿仙奴啲人啞嘅，即係艾達又唔出聲啊，華美唔出聲，哇！高基年紀年呢個天王巨星都咁爬，都咁爬開，哇！我真係實在想像唔到，即係未來音樂咧，係奧斯唔肯回房，扯奧斯回房添喎，真係 可能係掹要。 唔係呢樣嘢，可能梅迪沙卡會代勞嘅， 因為梅迪沙卡係會鬧奧斯爾嘅。咁但係問題側邊嗰個好緊要。近呢幾場咧，即係我哋連贏三個有成績嘅球隊啦，即係小屋城啊，同埋後城啦，都係有。卡蘇拉有魯斯基，講真，卡蘇拉的表現世界級，不用多說了。但我喜歡魯斯基搭他的一個原因就是，因為魯斯基也是肯搏，他和卡蘇拉都會幫手回防，變相高基連的防守的壓力少了很多，他可以做多些預判性的工作，不用不斷跑來跑去，還有魯斯基的用波能力好嘛。 魯斯基又是幫輕到卡蘇拉的、 分波 派牌，是啊。咁佢下半場今場嗰個換人其中一個好合理的地方咧，就是下半場換下魯斯基出嚟。幫隊波控制住個中場，咁我冇咗個張伯倫，冇咗一個快翼唔緊要嘅，即係都睇到個情況係我啲快翼都冇機會爆你嘅啦。咁或者係叫做佢已經磨氣啦。喂，咁不如我擺多個人落嚟控制住個場面。 咁會唔會因為咁樣，所以韋舒啊會係哥基連嘅一個好選擇呢？因為我哋講到咁樣就係話，一個跑，一個負責搶，一個負責包嘛， 或者控球。 係啦係啦係啦。嗱，韋舒啊可以做到魯斯基嘅嘢啊，接近到其實 佢係我記得我第一次上嚟呢個節目，我講嗰個就係魯斯韋舒啊就係唔成熟版嘅魯斯基嘛。即係佢有嗰種向前帶波嘅精神，同埋亦都識得喺適當時候向前帶波。不過火候係仲爭啲嘅啫，再加上佢間唔中個頭腦會發熱啦。咁但係韋舒亞佢多啲去吸收翻魯斯基嗰個踢法啊，嗰個 timing 嘅個掌握咧。未來可以做到魯斯基個效果嘅， 係啦。 所以你就覺得如果佢兩個咁樣夾會係？長遠嚟講，阿仙奴一個好嘅選擇係咪？ 其實那個組合係啱啱好，好好類似發明尼加阿迪達嘅，即係一個係有控球嘅能力，有長短傳嘅能力，有向前帶波嘅能力。咁一個咧就喺度包嘅，覆蓋能力好廣闊，亦都好有嗰個鬥志，會嗌醒啲隊友嘅。 咁我覺得呢個就視乎雲加點樣用韋舒亞啦，因為我都。在手底雲加手底的韋舒亞永遠都是突破能力全場即係前場嗰啲數據好靚嘅一個球員，即係永遠攔截都唔到佢嘅。即係我覺得如果雲加肯向學神學習，將韋舒亞打到一個英格蘭版韋舒亞咧，我覺得呢個配搭咧就真係 perfect 完美無瑕， 相當之好嘅。 即係我覺得呢個配搭甚至乎咧就好似以前利物浦沙比亞朗索搭呢個馬斯查納咁。 係啦， 大家想當年嘅利物浦中人幾勁啊！呢個中人配搭。 好啦，咁提到今場俾人鬧到飛起嘅藍。咁佢喺呢個4-2-3-1個二嗰兩個防守中場，大家點睇？ 唔係，我會覺得睇下你對手係邊個咯。即係你話如果對一啲可能係中游或者下游球隊，我要攻擊為主嘅，喂，咁冇得講，擺韋舒亞其實會係提供到進攻多方面嘅選擇。因為上年藍斯踢得好就係咧，大家嗰個攻勢都可能做落佢度，即係可能係奧斯爾可以俾到好多波佢。但係而家你會見到而家藍斯喺進攻上面咧，好似冇曬感覺咁啊，因為佢以前配合嘅隊友已經係唔同曬啦嘛。咁但係佢有一個好嘅地方就係佢係有。好似有跑不完嘅體力咁樣嘅，即係如果對曼城呢啲咧，可能韋舒啊，可能佢體型唔夠，或者佢可能佢係同人要鬥跑、鬥對抗、鬥跑上跑落嘅時候咧，可能會比藍斯遜色啲。 同埋佢身體對抗嗰陣，韋舒啊都冇咁聰明嘅。 係啦，咁所以我覺得要即係因應對手。如果對手係一啲中場傳控能力好強嘅球隊，譬如可能對曼城咁樣嘅，可能我覺得你擺翻藍斯可能會真係會好啲。 咦，阿仙，你講得啱啱咁咧，我諗到啲嘢喎。如果咁嘅話，藍斯你不如真係做得簡單啲，就真係為高基連。即係做一個好完美嘅拍檔，即係你唔好諗點樣向前插入波finishing 呢啲，你唔好諗咯，你就直接打契仔波。以前的契仔波就是中場係咁喪跑，即係啲人成日稱嘅跑狗咧， 最喪拍咯， 係啦，就好似2007年嘅發明嚟咁，你就做翻呢啲嘢啦。 你前場的 你就交晒俾， 因為上年前面我哋入球無靈啊嘛，但你今年有山齊士喺度，跟住然之後你韋碧克又好強嘅前插能力，變相咧藍絲嘅前插空間少咗，咁所以 sorry 你講 埋，唔係，所以就係話，即係如果佢要揾翻入波嘅感覺嘅時候，佢要諗下點樣融入隊波，而唔係隊波配合佢。 同埋又咁講啦，佢舊年之所以咁亮眼，即係入波係固然搶眼，但係其實有留意佢表現嘅球迷都見到佢嗰個防守嘅勤力啊，個覆蓋範圍亦都好大，所以舊年拍住嘅係開始老化嘅阿迪達，都幫得輕阿迪達。咁其實我哋阿峰講到話要求佢打得簡單啲，咁其實我哋咁多位主持一路都希望佢可以做到呢一點，先專心做嗰個防守， 平穩啦，最緊要 咁，然後適當時候先至向前插，施展佢嘅遠射。咁佢嘅遠射都有翻咁上下腳頭嘅時候，亦都唔好浪費。咁其實佢要學習嘅對象就係謝拉特咯。 所以我哋而家基本上 除咗分波嗰一 part， 我哋而家係充滿住一個叫做幸福嘅煩惱啦。係啦，因為中場頭先我哋有五個可以揀，譬如後防每個位置都有好多唔同嘅選擇，不過就要睇一睇啦，因為球員喺曬度噶啦，碟菜點炒呢就要睇下雲家，佢近排接俾我哋嘅感覺就係，咦，佢開始個老人家個腦咧開一開竅啦， 轉翻啦， 亦都有啲人話咧，原來每當我哋喺身處呢個絕境做呢個 underdog 嘅時候咧，佢係會特別醒嘅。 系啦，呢个我唔知道算唔算系一个好现象咧。 系啦， 即系佢喺一个危急关头，终于都咁，不如咁样打啦。 系啦， 跟住打到效果几好，继续啦，对波都未脱离险境。咁但系对于我哋个接班系其实唔系几好嘅。即系其实如果一队波你 well planned 呢几个球员开始老噶啦，咁呢几个球员又有潜质。我是應該可以是 well planned 開始慢慢增加他們的落場時間和一隊夾下、yeah. 在到一些一隊的球員正選的球員有傷停賽的時候、我就可以有一個有同一隊夾過的替補可以落場順便可以鍛鍊新人其實每次我們都是在要人救火的時候高基連你回來幫手貝林連、你打打下 OK 你繼續 啦這樣 打得起他們是好的高興的但是我覺得隊波是可以做得更加 well planned 的 Rock 兄剛剛講到 well planned 我想到即那些人不是經常說哎呀買房中啦買中堅啦即我覺得即 未必是買一個人可以幫到曬，但係我哋今場體現到咧，就係咧，雖然我哋嗰啲唔係真係完全頂級嘅球員，但係只要大家集中專注肯做一件事嘅時候咧，哪怕你曼城、巴塞，我哋都可以領風。 拜仁都贏過你啦， 其實 我哋拜仁都贏過佢啦。即係我即係預期嘥幾千萬去博取個咩威廉卡華路呢啲，即係都唔知係咪有呢個球員，咁我不如就自己隊中掛一個出嚟啦。 唔係你買到一個大牌球員，對球迷又好，對隊波嘅成員都好，都可能係一個事業上嘅振奮嚟嘅。咁但係足球始終係11對11嘅運動，你個整體踢得唔好，你嗰個大牌嘅球員，即係佢有時係雙拳難敵四手。你佢可以好似山齊士咁樣做到嗰個作用，就係帶動到大家嘅鬥心，咁亦都可以好似奧斯爾咁樣樣自己 帶動到成隊波冷散曬， 帶動到成隊波沉曬。 暫時而家嚟講咧，我哋就都係以前嘅目標啦。咁因為曼城同埋車路士同埋沙林頓嘅位置都變相都穩穩地嘅。咁我哋而家就追擊呢一個嘅曼聯啦。咁有啲人朋友話：喂，阿仙奴踢得係咁好嘅時候，喂嚟緊反超係咪一個夢咧？我覺得如果繼續踢住用呢個勢去踢，餘下咧我哋搶分嘅機會率、你搶攤成功率係會係極高、極高、極高嘅。咁所以我哋就期待可能呢個奇蹟可能真的可以出現都未定， 我不覺得是一個奇蹟來的，其實都 出現過了前幾年呢蓬佩斯臨走嗰年呢，記得有一場我們5-2大炒熱刺，然後之後哇一條龍掃下來全部贏了，然後直到不知道對 QBR 哪場球雲家發波溫丟到不知道誰下去，然後之後都是贏到的， 所以其實 我覺得這些其實 只要對波發揮正常，你根本呢根本呢啲唔係奇蹟，呢、係根本應該理所當然嘅事，係預計到嘅。 係因為我哋人腳根本就唔差， 係啦，所以我哋就係要繼續拭目以待，咁睇下我哋今場呢啲好好嘅陣容配搭，新人發揮正常嘅時候，二老大升呢個情況可唔可以繼續喺未來嘅比賽度出現？咁啊，大家球迷們放長雙眼，希望我哋嚟緊每一次都可以今日咁樣有個勝利嘅咆哮啦。 下場我哋就作客對白禮頓嘅，就呢場波就理應俾山神休息下啦， 即 係可能奧斯爾啊、和仔啊呢啲可能出多，就大家都可能好期待出翻，咦？ 練下啲狀態啦， 會唔會出翻後勝嗰陣咧？啊，大家都期待嘅，即係再之後就對維拉啦。咁我哋就希望下一場都是笑，即係笑面盈盈咁 做節目啦。 OK， 咁啊，今集時間差唔多啦嘛，下集嘅傑出亞仙奴 再見啦，拜拜。Come on.